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谈

着压过青草的痕迹。微风吹过你微笑说很快乐，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一碗汤两个人喝，一杯酒两个人醉，这就是你说的简单生活。若痛苦两个人悲，若悲伤两个人哭，享受其实就是生活。一碗汤两个人喝，一杯酒两个人醉，这就是你说的简单生活。若痛苦两个人悲，若悲伤两个人哭，享受其实就是生活。 等到一切花开又花落，你笑得像从前一样洒脱，其实就是因为简单的生活。想说 至少你是快乐的，至少你是快乐的，至少你是快乐的。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火，燃烧了整个沙漠。 在想世人呐喊着，你有没有听到？

子的清澈高原，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Hello，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雨阳，陪你听歌。今天呢是一个非常活泼可爱的日子，六一国际儿童节。其实说到童心，有着生命不息的热情，十万个为什么的求知欲望，纵使得到也永不言休。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目当中，童年都是这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在这个六一，经典九六九祝愿每一个童心未泯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开启全新一天。 Hello， 各位好，欢迎和雨阳一起进入九六九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

其实我盼望停下脚步，但谁未有决定。 岁月留声，经典永恒。我是蔡淳佳，敬请关注北京 FM 969。早安北京，欢迎你通过微博、微信平台以及蜻蜓 FM 和阿基米德锁定经典969。上班路上的音乐陪伴，雨阳和您一起来听彭羚《一枝花》。 为何

却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流泪，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才懂真情。 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但当我想起你就有无穷的勇气，闭上眼睛吸一口气，再走出心意，哪怕地动山只要有你在心里，这生命充满了奇迹，爱就是一切的动力。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嗨，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雨阳，陪你听歌。今天是六一哈，那你的人生中度过了几个六一呢？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妈妈牵着你的手带你去公园坐海盗船吗？还记得纸杯蛋糕的奶油香甜吗？或者说已经长大的自己还会撒娇想过六一吗？从小到大啊，我只知道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呢，小学会组织大家表演节目，然后呢放半天假，公园的门票也会打折，每一个六一天都是晴的。那在这个六一，祝愿每一个童心未泯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节日快乐。 季节我们将离开，难舍的你，害羞的女孩，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栀子花开如此可爱，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栀子花开呀开，青春，纯纯的爱。栀子花开如此可爱，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水飞快，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晶 开启全新一天。 Hello， 各位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969资讯 Update。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最高检最高法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月1号起正式实施，明确规定房产中介之间交换公民个人信息将构成犯罪。山东日前印发关于做好2017年度高职专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规定省高职专科院校连续三年不招生的专业将被撤销。海南省食品摊贩监督管理试行办法近日出台，明确规定从事现场制售食品的工作人员应当佩戴口罩。6月1号起，旅客乘坐京津城际延长线天津站至于家堡站的各站间动车组列车各级别的票价统一实行 5.85 折的优惠，旅客使用京津城际同城优惠卡购票时，既可以享受同城卡的折扣，又可以享受延长线的优惠。